北京时间的晚上8: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在周六的夜晚8点啊，又跟大家相见了。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各位如果现在在开车在路上的话，不妨通过 FM98.2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如果各位啊现在呢有空闲，更加推荐的是我们视频的互动方式，因为会非常的精彩。那视频的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最简单的，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对，关爱青年计划，我把它抢过来哈，关爱青年计划，搜索了之后点击关注，左下角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进入了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当然还有更多的方式，比如一直播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一起来了。 今天啊是5月20号，六是一个周六的夜晚啊。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还是跟往期一样啊，这个请到了两位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同学，同样呢也是我们的首师歌者比赛的参赛选手，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两位啊，真的是完全属于那两种不同类型的女生，都可以代表，全权代表，我觉得没问题。 是吗？因为我今天见到他们两个的时候，其实到现在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女生。然后大佐可能就是一下子有一个自己的直观感觉哈，但是我现在也不敢去判断。 但是作为一个男生而言吧，就是那种， 你为什么会说是概括，就是可以代表所有类型的女生呢？ 因为大家打开视频直播看一看，这两位女生就知道了为什么可以代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女生啊。接下来啊， 说半天，大家都想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呀？ 对，大家还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啊。今天呢来了两位首师歌者的参赛选手，那么先介绍我们的第一位首师歌者琴瑟雨鸣姚雨墨啊，欢迎雨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音乐学的姚雨墨。 Hello， 欢迎雨墨。这是第一种类型啊，这个先放一放，咱们再来说第二种类型啊。还有我们的活力经纪人吴子璇，欢迎子璇。 大家好，我是吴子璇。大家好，我是吴子璇，来自首都师范大学201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哇，然后子璇一出声，大佐震了一下。 没有，其实我这个直播台漏电了，刚才 被电了一下， 对对对， 是吧？ 被电了， 声音非常的好听。 强行被电了，可还行？ 对呀、啊、对呀、啊，声音非常的好听啊。 对，这个不仅仅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到，直观感受两种不同类型的女同学啊，一种属于那种非常气场十足且高冷的御姐范儿的雨墨同学啊，还有另外一种白白胖胖的小可爱，我们的 这话你得重新再说一遍了， 我们的小可爱啊，子璇同学。 是的， 对，而且声音也特别好听，就有点像，不知道抖音上面有一个 就是某个小姐姐， 不是，就是抖音上面有一个什么，就一个声优，然后在那配什么玩意儿，御姐音、萝莉音、 还真的 中年音，然后这俩人就完全就是那种 很好， 御姐音、萝莉音、 萝莉音，对，哎呀，被大佐这么一说，我突然理解了你一开始的概括了哈，确实很全面。 对，没错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锁定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手机微信上面搜索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啊，先来听听我们今天的首师歌者姚雨墨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那种属于我刚概括的那种高冷范儿的御姐音啊？对，在这个歌声里面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姚雨墨呢？接下来雨墨的第一首歌曲原唱来自于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雨墨准备好了吗？ 好了， 第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来听。 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穿过一段阴影，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看不见的梦又算什么。就算走到尽头又能算什么，能算什么。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That's just life， 徘徊到不再徘徊。That's just life。从来都不怕重来，没有选择的时候，不能选择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首诗歌者姚雨墨，路一直都在，原唱陈奕迅啊。 嗯，我看到网上，也就是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网友都出现了，并且一直在力挺雨墨哈。雨墨好美 ，Hello， 还有打招呼的雨墨好好看，节目开始了吗？为我铁疯狂打 call， 然后还有说爱姚雨墨啊。同时呢，还有人说在香港也在看着我们的直播，哇，有点卡哈，但是这份心真的很让人感动。 对， 同时呢，还有说路一直都在， 我一直都在， 还有说。气场十足的， 嗯，哇，真的是，你看雨墨真的这种啊，自带御姐风范，而且一上来自己的粉丝团就为他疯狂打 call。 是的， 第一首歌曲啊，刚刚这个原唱是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那么接下来啊，又开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日常访谈环节。 日常访谈， 对， 日常挖坑。 但是今天的坑可能比较小一点啊，这个毕竟嘛， 可毕竟是气场， 今儿外边风挺大的。 好吧。 虽然俩事儿不搭边吧，但是今儿就是坑比较少一点啊。 可以可以。 OK， 那第一个问题啊，问问我们的子璇啊，作为活力经纪人呢，您二位怎么认识的呀？ 其实我很早就有见过他，我跟他是都是二类堂生，他是弦乐团的团长，然后大一的时候。 弦乐团的团长。 是的，特别厉害。 学校的交响乐团的弦乐团的团长。 团长，嗯。 好家伙， 而且现在才大二是吧，大二就已经做成团长的这样的一个， 因为那个团是我自己建的，所以我是团长。 那自己建的就更厉害了，这一会儿咱们可以聊一聊。 对对对，好， 然后呢， 当时我们每周日晚上会在校本部上课，然后一起坐班车回良乡，我经常就能看见他背着一个小提琴，就是也特别辛苦的。每周 啊， 说错了，每周日晚上我们回良乡的路上，就是经常能看到他背一个小提琴，就因为挺大件的，也挺瞩目的。然后之后在学校也会经常上下电梯的时候看见他，他 也背一个小提琴吗？ 对，经常看见他都是跟小提琴在一块 儿。怪怪的这样哎。 没有没有，我特别想说，大家每个人在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都期待，尤其是女生啊，就是之前幻想的大学，可能都是、比如说上上课啊， 骑着单车，自己的男朋友骑着单车。 然后在琴房里面去练练琴，然后比如说男生肯定会觉得很美好的一个画面，就是看到一个就是大学当中的女孩子，然后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然后背着一个琴，就能想象到那种很美好、很简单、很快乐，然后那种很优雅的画面。 说真的，你是不是周董的 MV 看多了？ 可能是吧，但是从小真的会有这样的想象， 满脑子都是这种。那也不应该，这种想象应该是男生才有的呀。 可是很多的电视剧和电影当中都会有这样的画面，就是很纯真，然后校园的那种生活。对，刚刚讲到了哈，雨墨的这一幕， 对，也可能是我们离开校园生活太久了。就那种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然后背着小提琴盒，大半夜的飘在学校里边。 如果男生的话，可能就想象到自己特别幸 运。如果男生的话，我看到他我就跑了，我跟你讲，多吓人啊！ 干嘛呀？讲成了鬼故事。 开玩笑啊，那当然那种感觉确实是。现在反过来想一想，虽然自己大学时光里面没碰到过这样的女孩子，但好像真的没见过这样的女生， 是吧？但是很 基本上在 影视剧当中都是 对影视剧里面或者 MV 里边， 心仪某一个女孩子，然后女孩子每天都在练琴， 在琴房里边，然后隔着一个半扇小小门， 对，而且半透明状的，然后可能男生就在门口去看，好吧？我们两个电视剧 我们两个在这脑补什么东西？ 对对， 就是旁边坐了一真人的，每天就是这样的生活状态。 对对对， 那所以子璇啊，他就是当时每个礼拜都会背着自己的小提琴，或者是说晚上下课的时候也会背着琴在校园里面。 反正我每次看到他都是，因为每周日晚上要排练，所以说每周他都得把琴背回良乡。然后其余的时间，我上学期有选钢琴课，所以我有去他的校区。 背着钢琴。 这个真的有点可怕了。 我去上课的时候会碰见他，然后他基本都是穿着，有几次穿着晚礼服，拿着小提琴，反正特别厉害的样子， 里面有好多关键词，所以像子璇的话，一开始可能对他的印象，对我们雨墨的印象就是哦，好优雅，然后同时很神秘，为什么经常拿着小提琴？ 对，然后其实我是他的经纪人，其实是墨姐选的我。 哎，怎么说？因为你们在这整个的比赛当中，不是存在一个经纪人和歌手的互选的环节吗？ 其实我觉得当时是，歌手坐一排，经纪人坐一排，就像那种配对一样，就是演员好了，然后就选谁。然后当时刚好我跟他坐在一块儿，然后 就你们俩挨着。 对，所以他可能觉得我可爱，然后谢谢墨姐选了我。 您客气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话筒交向 好，直击这对塑料姐妹花。 是的。 请雨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第一次看到紫璇，或者是说你当时为什么要选他， 就是有没有每天在这个下课之后发现自己身后有一个人默默地注视着自己我就非得把今儿这故事讲成一个鬼故事 就当时选经纪人的时候，我们坐两排，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坐到我们歌手这排里了，然后我说这人谁呀，我也不认识，怪奇怪的，坐到我旁边。然后我是那种有的时候就见陌生人有点认生，我也不说话，大家都在开开心心的选自己配对的时候，然后没有人选我，因为我不说话，然后我看也没有人选他，我们难兄难弟，我说那得了，咱俩一块儿吧， 高冷范十足。 嗯，所以紫璇同学你满意吗？ 对，紫璇同学你满，紫璇是经纪人 啊。对对对，我是说就是突然因为这个原因被选，会不会 难兄难弟的感觉？ 对、 啊、 没有，我觉得其实有可能是他说错了一点，就是其实他是坐到了经纪人的一排里头去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现在的逻辑有些混乱。 突然觉得你们两个确认过眼神之后真的很搭 所以到底是你们两个谁坐错了位置，然后谁先选的谁？ 他当时来的比较晚、然后可能是对面都坐满了，然后因为其实歌手和经纪人其实互相都不认识、所以基本上都是一种看演员去选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当时刚好来得晚，然后我旁边有个位置，我们就坐在一块儿了。然后当时， 所以雨墨到刚刚那一刻为止，还以为自己坐在了歌手区。 是的，我刚看到他的微表情。 嗯， 这么长时间了，还以为自己坐在了歌手区。 我觉得我是没错的呀，当时 啊， 好家伙，哎，那紫璇当时看到了这样一位气场极其强大的人坐在自己身边，然后说：“哎呀，咱们俩这难兄难弟就互相选择一下子吧。”有没有感觉自己压力山大？因为之前也做过手势歌者的经纪人嘛， 嗯，做过， 对，这也应该算是第二次作为经纪人出现了，然后在咱们广播台里面还有自己的主持工作，有没有觉得那种呀，这个艺人我的天这种范儿好冷啊，我的天，有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其实我特别想认识他，因为之前我就觉得他特高端的一种感觉， 特高端的一种感觉， 已经穿着礼服， 对， 然后还背着琴，对， 拿着烤冷面。 之前我对他都是觉得特别好奇，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我就天天看他，就因为大家都穿的比较正常， 就有点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 对 对, 对，就我特别好奇他在做一些什么样的演艺活动之类的。 哦，那在认识之后呢，现在你们两个人也应该认识快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对， 就是在这阶段的相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哇还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神耶，还是那种突然发现是那种可以边拉着小提琴边 喝啤酒撸串的那种姑娘？ 她就是，我现在觉得她就是外表高冷，但是内心就是个逗逼 啊、 好家伙， 可能就像雨墨一开始说，他可能就是面对一些陌生人的时候会比较的害羞一点，所以话少哈。但是可能接触多了之后，就会发现哦，原来 内心狂热，外表冷静，内心狂热， 内心很狂热，对对对，很丰富。 对，那有没有那雨墨最开始对于我们紫璇的印象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因为我看到你们俩的自我介绍里边，活力惊人的介绍啊，就是紫璇的自我介绍写的是，我和我的歌手完全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女生，小可爱和御姐风，然后作为搭档也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就你们两个人在最开始见面的时候，你对紫璇的印象是什么样子？是感觉那种就真的像她的声音一样那么可爱的小萝莉，还是另外一种感觉？ 我一开始刚认识她的时候就觉得她好乖呀、就是那种好学生，然后我就是每天混吃等死在学校里待着那么一个人，然后我特怕，就是有的时候我又每天呢没什么事儿干，完了天天混着，完了再参加各种比赛，然后演出耽误他事儿，我每次都在后边屁颠屁颠跟着他，我说姐今天有什么活动吗，姐我这个行吗，你看看，就每次都是这样。 所以他们两个的故事再次使我的逻辑混乱了。 我现在有点混乱， 我现在完全不知道该用哪种逻辑接着往下问话了，你知道吗？ 对对啊，那这样，我觉得两个人的相识哈，就是不管是到底谁坐错边了，但是呢都特别的有缘分，然后特别的投机，而且彼此的印象又特别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关于音乐的事儿呗，毕竟雨墨同学那么的就是丰富，而且刚刚有很多的关键词，比如说琴，比如说礼服。你之前为什么经常 弦乐器和礼服？ 对对对，经常就是背着琴然后在学校穿梭 啊。因为我学习不是特好，然后我不是特长生嘛，就是以特长生的身份考到首师大的，我就觉得那既然我学习不灵，那我就干点我擅长干的事儿。然后一般学校有晚会然后演出的时候我就报名，然后就是 一有晚会就报名。 对对对 对，不知道哪次就选上我了，我就 厉害， 就广撒网这种，结果哪次都能选上我。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一辈子里可能除了结婚就是这几次演出我能穿漂亮的衣服，然后我就老是出去租衣服，然后其实我是为了衣服去参加的比赛演出。对对对，看上一件好看的礼服，然后我就先把它买下来，然后看学校哪天有演出， 看有哪天有比赛再去参加比赛。 对对 对, 对, 对， 这也是一种动力哈、啊。那雨墨是什么？ 你们女生真可怕呀！ 也是一种动力。那雨墨是之前是什么专业的特长生？ 我是小提琴专业的。 学了多久了？ 我从4岁学的。 4岁， 16年了。 16年的小提琴学习生活、不觉得枯燥吗？ 那何止枯燥，我到现在都觉得枯燥。 我小时候也学过小提琴，然后 你不觉得枯燥吗？ 我觉得呀，所以后来我放弃了，就是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好像学了3-4年，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特别就很无聊的就在拉长弓、就是练基本功，就每个音单音然后双音就不停的那样去练，然后所以后来我没有那么大的恒心嘛。我还是很佩服的，因为小提琴是一个很难的乐器。 16年的小提琴学习生，你让我真的是在这吃一样东西吃16年我也吃不下去啊。 是的是的，所以很厉害啊。那雨墨，你后来就是在学校里面你是开玩笑说自己是各种参加活动什么的，那真正比如说你怎么用自己的特长然后去在学校去发挥自己的 因为一开始我也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学校有四五个比较大的艺术团，校级的艺术团，然后我就参加了其中一个，就是合唱团。然后但我觉得有点累，然后我觉得就不如自己单干嘛，自己说了算，那今天想歇就歇，今天想少排会儿就少排会儿。然后我真是就脑子一热，拉着我室友，我说咱俩弄一弦乐团吧，别在这儿那个。 最开始弦乐团俩人。 然后我那室友还是弹琵琶的，我说这样你改一个大提琴怎么样？然后我们俩， 然后你室友就答应了是吗？ 对， 最开始的室友是弹琵琶的， 对。 然后你跟他说咱们俩弄一交响乐团里边弦乐团， 一大提琴， 我特别想知道这琵琶这姐姐当时什么表情？ 她也怪不容易的，跟我说那你想弄我陪你弄吧，我给你当后勤。然后现在改大提了， 哇！ 就真的从弹琵琶改成了拉大提琴， 对。 雨墨真的是御姐范儿，你知道吗？就特别有自己想法，因为他在表述自己的这个经历的时候， 就很激动 霸气。对对对， 我都怕他把麦吃掉。 看到了这种气场，对对对，非常棒。那之后呢？你怎么从两个人慢慢扩张？这是相当于这个弦乐团是你自己创立的，是两个人一起来创立的。 对，他当时就是纯粹就是觉得，雨墨你一个人怪不容易的， 你挺不容易的， 帮忙你 啊。 然后我就找了学校管这个艺术团团委的几个老师，我说您看看我们这几届有没有什么会拉琴的或者钢琴都行，那个联系方式，那些同学联系方式，然后给我几个，我看能不能组一个弦乐团。当时我们学校也没上心这个事儿，就觉得我自己闹玩儿。然后但是人还挺哄着我说那你弄去吧，就给了我一个表，然后说你就给这些同学打电话，你看人家愿意不愿意来吧。 这还是挺上心的，至少给你表了嘛。 对对对， 没让你去给你一电话，然后上面500-600人是自己打电话就 啊。然后我一开始给那些同学打电话的时候，人家以为我骗子，我说我是首师大谁谁谁，然后没人搭理我，然后人还把我电话挂了。后来我就长记性，我说 您好，我是首师大校团委老师。然后人家就听我把话说完，然后我说我现在要组一个弦乐团，看有没有兴趣，然后就招来了一批跟我关系还不错的，然后志同道合的同学，然后经过这从大一到大二两年这个努力吧，然后现在已经就是 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固化如何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刚刚一段广告啊，打断了我们的访谈内容，因为我们俩都在这儿特别认认真真的听的， 对对对， 在听这两个人的弦乐团是怎么慢慢的组建的啊！这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和 AM927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来观看到我们的手机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一直播上搜索活力酒吧啊，进入房间之后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 在上半个时段就很多的网友都已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了，一直都在给雨墨还有我们的子璇来打 call。 对， 那今天确实邀请来了这两位不同性格的女生，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嗯，欢迎我们的这个姚雨墨啊，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2016级音乐教育专业，一个为音乐而生的女孩，欢迎雨墨。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雨墨。 嗯，然后还有我们的活力经纪人吴子璇，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2016级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啊，好厉害。 大家好，我是吴子璇。 哇 哇哦， 声音 电一般的声音， 声音真的好像触电的感觉。 是的是的。 对，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去聊啊。刚刚我们聊到这个拉着自己弹琵琶的室友，两个人组建了自己的弦乐团。 嗯， 然后呢就是慢慢去找寻整个学校当中会这门乐器的人。 嗯， 对吧？ 对， 对，我就是走大街上，不是走在学校的大街上，看见有人拿着琴，我就上去问，我说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乐团？ 嗯， 然后从这两年吧，然后招了到现在20多个同学，就是一个小型的室内乐团， 哇、哦， 然后也成功的变成我们校级的艺术团了。 嗯，那是经常在学校会有一些演出，是不是？ 嗯、对，我们每年都会有学校的好多个晚会的节目，然后每年都有2场专场音乐会。 哦，那毕竟是核心人物嘛，那雨墨之前 团长， 对，而且之前呢也是就是学从4岁就开始学了16年，那给我们讲一讲你之前，比如说你凭什么去承担得起这么团长的这么一个重任呢？之前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跟小提琴呀、啊、或者跟管弦乐团呀、啊、这些相关的经历？ 嗯，我就是从小4岁开始学小提琴，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进一个金帆交响乐团，然后到高中也是在金帆交响乐团，然后也是拉小提琴，然后等于我在乐团里待了6年、 嗯、 然后参加了无数场音乐会吧，算是。 穿了多少自己喜欢的小裙子？ 咱们私下说。 啊，而且 害羞了，我天。 雨墨特别的自信，就是他的自我介绍里面就特别自信、嗯、特别张扬的说是为音乐而生，好看好你哦。那 这是 之前 你看听完这些东西之后， 嗯， 虽然是专攻一门这种乐器，就是小提琴，从4岁开始一直拉了16年的小提琴，我觉得可以有这样的霸气去说我就是为音乐而生的，是可以有的。 哦，是可以，是可以。但是 对吧，你不像 说 我那学 舞蹈，我现在都不敢说我是为舞蹈而生了。 但是你放弃了。 对。我放弃了。有道理哦。 对啊，人家还是在坚持的嘛。对不对？ 哦，突然明白了。 对，所以说能坚持下来，咱们甭管是一件什么事，拉小提琴也好，跳舞也好，只要能坚持下来，你爱为什么生爱为什么生、啊、 是的，对不对？是的，是的。 我还可以为小裙子而生的，对吧？你看雨墨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我就看着哪裙子喜欢买，买完之后呢，我得有机会穿呢、 啊、 参加比赛是吧？ 为之努力啊。 对，那怎么才能在比赛中拿到好名次呢？练琴，买裙子，买裙子可还行，我这升华一下，升华一下，动力不是好好练琴的吗？ 啊，是的，是的。 对，刚刚聊了这么多啊，关于在这个学校乐团里边的事儿啊，这个相信各位刚刚听这一首歌曲还没听够，接下来呢还有3首非常好听的歌，而且呢我们还能更往深的来了解了解我们姚雨墨啊，这个他的个人的性格以及他的音乐的风格。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哇，这歌真的是有年头了， 厉害了。 嗯。而且我觉得这歌应该是在咱们这辈儿或者是更往前那辈儿的 是的 人听的比较多，或者是咱们的父辈们他们特别喜欢的那，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父辈们可能是最爱的。 对，而且现在你就比如说这个乐队，他只能是说不知道的也肯定挺少，但是在00后的眼里或者是头脑里边，这个乐队应该代表不了他们那种感觉意义上的传奇了，我觉得、 嗯、没错。所以大家有没有想到到底是哪个乐队的哪首歌呢？ 哪个乐队的哪首歌？相信这节奏一出来呀，各位肯定都知道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Beyond 的真的爱你，来自于我们的首诗歌者姚雨墨。雨墨准备好了吗？这首歌的难度可不低呀、啊、这个。 嗯，好 准备好了，这首歌曲真的爱你送给各位。 我收拾的一袋数，带出命运永远在背后，总是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泥垢，沉醉与因街他不撞上，母亲的爱佢命未退人，自信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快运到我的身，一生眷顾无人的送赠，是你到我天地无帮，叫我惊讶望着前路，顶住我跌倒不放弃， 化解性正可报正亲恩，爱宽大四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理爱你。带着温暖永远在背后，总是啰嗦始终跟住，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人，理想中天根于敦斗，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骄傲无人的双袖，是你都冇温馨的目光，叫我惊讶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要放弃，无法解释真口报全真因，爱宽大四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哇哦，还是很有味道的哈，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真的爱你》。 嗯 嗯，不知道各位我们网上的朋友们，你们在听到这首歌有没有想起来什么呢？我真的现在还是很惊讶，为什么雨墨会非常的喜欢 Beyond 1989年的歌，我没记错的话，真的爱你1989年发行的歌， 1989年我们都没有出生。 对啊 对 突然露出了尴尬的微笑是的，1989年的歌，然后现在雨墨是一个上大二的在校生。 对啊， 啊，当然也 大二的话， 也无可厚非。其实，其实在这波或者说在90后的人的眼里边 ，Beyond 啊，张国荣啊，还有比如说像蔡琴，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了。 蔡琴可能经典的会听， 蔡琴 其他的不会刻意去听。 秦琴， 嗯， 然后迪克牛仔，你们听过吗？好，我看到了鄙夷的眼神。 所以我觉得，真的觉得 Beyond 可能真的是80后或70后最爱的，对那个时候的经典。 对，而且那个时代啊，真的属于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了。 是的，是的。所以 雨墨是什么让你选择了 Beyond 的歌来演唱？因为这首歌大家它的熟知度实在是太高了，不管是原版的这个。就是来自于 Beyond 这个版的，还是后边好多好多艺人去翻唱的《真的爱你》的这个版的，国语的也好，粤语的也好，因为它的熟知度、辨识度实在是太高了。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高难度的音乐去演唱呢？是责任吗？是爱吗？ 是爱。因为我小时候我爸特别喜欢这个什么、 哦 对，然后还有什么郑钧啊、张楚啊、那种魔岩三杰呀、 好家伙、这爸爸是个摇滚迷， 他什么歌都听吧。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从家里翻，我小时候老得听古典乐，我就为了不听古典乐，我就每次把 Beyond 的专辑拿出来放在那个 DVD 里，然后老听就这调都记住了。然后他的专辑里的歌我四五岁基本都会哼了、 嗯、 然后那会儿不懂粤语什么意思，但是那个语调已经差不多学会了、 嗯 哦、然后什么长城啊、大地啊、农民啊，这个 Beyond 这几首歌那会儿已经会差不多了。后来 四五岁的时候这几首歌基本都会差不多了、 哦、就天天听、哦、 所以是受爸爸的影响。 真的我他这些农民啊、大地啊、还有就是你就我第一次听 Beyond 的歌应该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家里穷，也没有那种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啊那个东西是可以让你去听那个的、然后也是一次特偶然的机会，然后听到光辉岁月这首歌、然后当时就应该是回放了好多好多遍，然后那种卡带嘛、你得自己拿那个铅笔给它转回去，或者是用那个看到了又一个鄙夷的眼神， 又一个疑惑 的眼神， 是疑惑，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毕竟我们都对二三十年前的事儿。 对，或者是拿那个收音机，那 啊，收音机 不是那种单纯的听我们节目的收音机，是那种 可以放卡带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收音机是特别大的那种， 对，然后按一 个 倒车键 放，对， 然后咔咔咔再转回去，然后咱们再放再听一遍， 哎， 然后再放再听一遍， 我们俩就不自觉的暴露了很多东西。 啊，真的，那是我听的第一首 Beyond 的歌。 啊， 然后那就是所以说，在四五岁的时候已经会哼唱这些，比如说大地啊、农民啊，因为这些歌在旁人的眼里边应该不算是 Beyond 比较火的歌。你看，说到 Beyond， 真的爱你，不再犹豫，光辉岁月，大体上， 海阔天空， 黑凤雷，对。这几首歌应该是说比较传唱度比较高的这几首歌了。你像《大地农民》这些歌，它的知名度肯定不如那些，所以在四五岁的时候就能唱了，真的好厉害。那当时听过 Beyond 的时候，爸爸有没有对你的整个的音乐路线说过点什么？就是说最开始不是让你去学习 古典 音 乐， 然后突然把郑钧啊这些 Beyond 啊这些摇滚风格的歌一遍又一遍听完之后，爸爸的眼里边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眼神看着你？ 并没有，好好练琴，别瞎听。 所以你小的时候是两种风格，然后同时把自己养成，因为御姐范啊， 那当时有没有 受古典音乐影响的？ 那当时有没有就是比较叛逆的感觉？就是说你越不让我去听这摇滚，我越想听这摇滚。因为好多现在的一线的大牌的摇滚乐的歌手啊，或者是乐队啊，小时候都是这种影响造成的，就是自己家里人说不许听摇滚，什么玩意儿，踩电门的，这一个个的，然后就是说越不想听他越好奇。 我们家没有，我们家就比较其实就我们家就无所谓，喜欢听你就听那种，就所以接触了各种类型的音乐都比较多。 所以从小就是古典音乐和像这种 Beyond 的他们的这个乐队给你的一个影响，是最深的。 对， 哦， 真的好棒的呢。哎，那子璇小的时候，或者说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对于因为毕竟也做过两期的这个歌手比赛的经纪人了嘛，现在这个阶段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乐队，或者是说自己用自己的这种特殊的触电嗓音，有没有在 KTV 就是特别喜欢唱歌之类的？ 我觉得我这两次带的歌手其实风格都特别的不一样。 不一样，上次带的是什么样的？ 唱 rap 的，他就单纯说唱。 那你是什么风格？ 我当时也是第一次，我平时就听一点，比如说周杰伦啊那种，就是小女生的。然后第一次接触说唱，我觉得哇厉害。然后这一次接触了粤语歌，我也觉得是又开启了我新世界的大门。 Wow， 就再不像那种小萝莉的感觉了，是吧？ 应该不是说不像，就是可能接触了 超越了小萝莉的， 对，就超越了她那个范围。而且我老觉得子璇她的声音就是很柔，就是那种小女生的声音，所以可能就是跟性格什么都很搭调，就她听的那些歌。然后 你这个时候为什么突然开始这样子了？ 配合一下吗？不语言，配合一下。 好的。 对。 刚这首歌曲啊，原唱 Beyond 啊，来自于我们的姚雨墨，真的爱你，一首粤语歌啊，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啊，又跟之前两首歌曲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了啊。接下来这首歌一首民谣，所以我现在很好奇你的音乐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我也 到底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那种古典乐的风格，那种特别高冷，或者是说子璇嘴里边那种高端的感觉，就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范儿，还是那种我什么音乐类型都可以驾驭得了，不管是民谣、摇滚、流行、rap 可以吗？ 那真不行 啊！吓我一跳，我刚刚脑子里边 摘下眼镜 ，rap 一个，来一个。 我刚脑子里边突然闪过了一个画面，穿着这个晚礼服的雨墨，然后左手拿着小提琴，然后这边带着那个说唱的金链在这边 rock， 可以啊。但是感觉雨墨应该也是很多风格都可以驾驭。你在比赛的时候什么样风格演唱的最多？ Beyond 的歌最多。 哦、所以这已经变成一个标签了吧，是不是？ 嗯，我特别喜欢 Beyond， 因为我觉得就在我高考的时候，我又捡起 Beyond 的歌听，我就觉得给了我力量，在我压力最大的时候，我听他的歌就感觉就一束光照到了我的生命里，所以我到现在还一直特别喜欢黄家驹。 哇哦，精神力量， 精神食粮。对，现在我的歌单里边还有一个专门的收藏，就是 Beyond 的基本上所有的歌都在那里边。 因为真的是很经典哈。 对，说完了刚刚这首歌啊，那么接下来演唱的这首是一首民谣啊，也是来自于一位最近特别火的歌手赵雷，理想啊。准备好了吗？ 好 啊，今天我们的第三首歌曲理想，原唱来自于赵雷，一会儿演唱的呢是我们的首诗歌者，哎，突然忘了什么名了， 雨墨同学，姚雨墨 同学带给各位理想，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这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有一个四季在轮回，而我一无所获地坐在街头，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理想今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你总是谢了又开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 关于理想有很多哈、是不是唤起各位关于理想的一些画面以及感觉呢？因为我突然发现雨墨真的是不得了，民谣唱的也很有味道，很好听。 对，而且刚刚这一首民谣理想把我们 CD 机又唱卡了 说明很给力哈，确实是为音乐而生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对，没错啊，刚刚这首来自于原唱赵雷的理想啊，刚刚演唱的是我们的姚雨墨送给各位那么看看时间，现在还有4分钟的时间，不知道刚刚我们这 CD 机坏了的时候啊，还真可以给我们留出点时间。最后一首歌曲还是来自于一首 Beyond 的特别经典的歌，也是我第一次听 Beyond 乐队的第一首歌曲。最后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姚雨墨，光辉岁月送给各位。最后这首歌曲原唱 Beyond 的《光辉岁月》来自于我们今天的首诗歌者姚雨墨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真的啊，跟他的风格确实我风格百变 啊、我也感觉到了各种音乐类型都是可以驾驭的，并且是为音乐而生的雨墨，各位喜欢他吗？也希望雨墨在未来的比赛当中可以继续加油，迎接你的光辉岁月，好不好？ 对，没错，时间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给我们的活力经纪人30秒来为自己的歌手拉拉票。 首先我想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们的墨姐，我们有墨姐的粉丝团，大家可以关注活力调频的公众号，里边有粉丝团的二维码，然后大家扫码进群，然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的放出雨墨的最新单曲，像上次的直播的3首歌曲我们都在里边可以同步的收听精享版。雨墨呢是我们活力调是我们学校的弦乐团的团长，然后我想在6月8号的时候诗歌者毕业晚会。